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的言情有声剧《南红》，作者：竹椅，演播：三生静水，第39集，来超市参加高考6。温以凡和钟思乔在地铁站碰面，两人都没有吃午饭，先在附近随意找了一家面馆吃午饭。等面上了的时候，温以凡从包里翻出那个签名，问道：你认识这个演员吗？钟思乔接过，盯着研究了很久。 这什么字啊？ 穆成云。 不认识。 是我之前去采访的时候遇到的，他以为我是他的粉丝，就给我签了一个名。我后来查了查，好像是梦醒时见鬼里的那个男鬼。温以凡跟他解释： 梦醒时见鬼的男鬼，那应该是一个38线演员了吧。 钟思乔笑出声： 哎，别人特地签的，扔了也不好。 行吧，那我换个本子用。温以凡叹息道。两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聊起天，钟思乔突然想起个事儿。 哦，对了，前几天我侄子发高烧，我就跟我嫂子带他一块去医院，然后你知道我遇到谁了吗？ 啊，遇到谁了？ 我看到崔静宇了，我俩还聊了一会儿，他现在已经结婚了，都生二胎了。 钟思乔觉得时间过得快，感叹道： 哎呀，我对他唯一的印象就是他高中的时候特别喜欢桑延，追的也很高调。 温以凡对这个人也有点印象。 哎，提到这个，我还挺好奇一个事儿的，一直也没问过你。 什么？ 你以前真没喜欢过桑延吗？ 为什么问这个？ 因为他帅呀，而且是真的很耀眼。 哎， 而且我虽然没有跟他怎么说过话，也知道他特别喜欢你，好像还对你很好。 钟思乔拖着腮帮子，这话以及刚刚钟思乔提及的那个名字，让温以凡有一瞬间的恍惚，思绪被拉扯进从前的某个场景。因为桑延先前跟眼镜男说的那番话，之后班里再也没有人谈论他们两个的八卦，也不再有各种荒唐的谣言传出。时间长了，其他人也发现温以凡这人很好相处，只是性子慢热了一点。因为长得好看，脾气又好，渐渐的很多人会主动找他说话，他也开始有了不少熟悉的同学。但忘了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桑延对待温以凡的态度有了一个很明显的转变。他做什么事儿都明目张胆，觉得理所应当，也不屑去隐藏半分，任何事儿都是摊开来放在明面上。所以也因此，很多同学私下会来问他是不是真的跟桑延谈恋爱了。当时温以凡自己也不太清楚是怎么回事，觉得按照桑延那个性格不可能会有这种想法，也不可能会拉下脸去解释这些。听到这些问题时，温以凡都只是笑着否认，所幸这事儿只偶尔会在班里起哄一下。后来不知怎的，这事儿就传到了跟钟思乔同班的崔静宇耳中。温以凡班里很多人都知道这个女生，因为崔静宇经常会来找桑延，不是送东西就是找他没话找话，表现出的喜欢格外热烈。被桑延拒绝之后也没有放弃半分，知道这件事情之后，崔静宇直接找上门来了。还记得是在大课间的时候，当时广播体操结束，所有同学陆陆续续回到班里。温以凡走在后头，走到班级门口时，就见桑延被崔静宇堵在门口。 崔静宇长得漂亮，胆子也大，带着这个年纪的女生该有的明媚。 三爷，我听别人说你在追你们班的舞蹈生。 桑爷手里拿着一听可乐，因为被挡了路，神色有些不耐烦。 有你什么事儿啊？ 我这不就好奇问问吗？都说你喜欢他。崔静宇笑了起来，恰好注意到后头的温以凡。 不过我只是听别人说的，你不用不开心。 闻言，桑爷看向崔静宇，又顺着他的目光侧头看向温以凡。看到他，桑岩唇角松了一下，随之弯起。阳光从外头洒了进来，在他身上染上浅浅的金色，像是带了万丈光芒。那一瞬间，温以凡才发现他笑得明显时，右唇边上会有个浅浅的梨窝。 这种话好像也传了很多次了，他们也太无聊了。 崔静宇又说， 我知道肯定都是乱说的，就是随便跟你说一下。 桑岩眉梢一扬，瞧着他说话仍然带着那副欠揍的腔调。 我说不是了吗？ 以前的很多事儿，温以凡其实都记不太清了。温以凡很少会刻意去回忆，但只要一回想起来关于桑岩的那些记忆，每个场景，每个细枝末节，他似乎都记得一清二楚。也记得那一瞬间，他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的心脏停了半拍。眼前的钟思乔还在说话， 我当时跟崔静宇一个班，天天听他在那说桑岩，所以我们班原本不知道桑岩的人因为他全知道了。 温以凡安静地听着，唇角弯着浅浅的弧度。 哎，我刚刚的问题你怎么不回答呢？反正都过了这么久了，咱随便聊聊嘛。 钟思乔扯回原来的话题，半开玩笑， 我也不说喜欢吧，动心有吗？就是有好感。不说的话，那我当你默认了。 这回温以凡总算出了声，他认真地说道， 可以啊。你这个意思是我可以当成你是在默认吗？ 听到这个回答，钟思乔反倒愣住了。 真的假的？你怎么这个反应啊？ 温以凡失笑， 你之前真喜欢桑岩啊？ 嗯。 哇， 钟思乔是真的惊了。在他的印象里，温以凡一直对什么都是淡淡的，像是不在乎任何东西。 那你现在还喜欢吗？ 你也说了，都过了多久了？温以凡弯唇道， 那你俩不是合租吗？ 钟思乔的情绪激动起来， 你看啊，天天朝夕相对的，双方还都曾经对对方有那个意思，万一旧情复燃了呢？ 不会的，温以凡轻声道。 啊， 他很快就要搬了。 所以你的意思是他再住久一点你就要把持不住了？ 钟思乔随口扯了一句，温以凡不知道怎么回答。钟思乔作为一个局外人都觉得有些遗憾。 那你那时候为什么没有跟他在一起啊？ 温以凡没有回答。钟思乔猜测道， 因为你转学搬走了，所以你俩就没有联系了？ 不是。 那是为什么？ 沉默下来，恰好两人点的面上来了，温以凡给对方递了一双筷子，他垂眼没有回答刚刚的问题，忽地说道，我不知道其他人会不会像我这样。 啊？ 我之前被我大学舍友说过，觉得我这个人 情感太淡薄了。本来我们的关系挺好的，但我很少会主动联系他们，像是毕业之后就直接断了来往。因为这个事儿，他们觉得挺难过，觉得我对他们一点感情都没有。其实我也承认这一点。 温以凡眨了眨眼，钟思乔嘴唇动了动，却没有说出话来。 也不是说不在乎，只是我特别懒得去维系这些关系。 温以凡咬了一口面，轻声道： 向老那边，他出国之后我们联系少了，我也没有因为这个事儿觉得特别难过。 啊？ 我觉得这都是很自然的事儿。 对啊，你不用管别人说什么。 我知道这是我的问题，说白了就是我还挺没人情味的。 温以凡笑了笑，说回最初的话题。 我那个时候对桑岩的感受就是，我觉得他那样的人是应该要被人热烈爱着的。 温以凡停了几秒，觉得这话有些矫情，但还是认真地说了出来。没有特别的例子，至少要像年少时的崔静宇那样，喜欢不隐瞒，满心欢喜都只为了他，跟他说话连眼睛都是亮的，生动又明媚到了极致。 所以不会是像我这样的人。 温以凡沉默了一下，说道： 你干嘛这么贬低自己啊？你长得多好看啊，脾气又好。 钟思乔皱眉，很不赞同他这样的想法。 哎，人家可能就喜欢你这种性格的。 温以凡又安静了一会儿，突然说道： 我前段时间又见到我大伯母了。 啊？什么时候？ 就前两周吧。 因为温以凡不太会主动提起自己不开心的事儿，钟思乔不知道他在他大伯家过得怎么样，只知道似乎是不太开心的，所以这会儿钟思乔也不知道该说什么。 我以前刚搬到我大伯那的时候，有一天晚上不小心听到我大伯母说了一句话。 什么？ 温以凡动了动筷子，没有立刻吃。他说： 当时我堂哥在上大学，隔一段时间才回来一趟，所以我大伯母每次都会给他炖汤喝，让他补身子。然后有一次我听到我堂哥说了一句：我不想喝，给阿酱喝吧。 啊？然后呢？ 我大伯母就说霜降用不着喝那么好的。 温以凡轻声说道。钟思乔一顿，立刻火了： 你大伯母有病啊？ 温以凡的语气很平，说道： 我当时只觉得这话挺搞笑的，没有太放在心上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喜欢就点个订阅吧。